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修行要一门深入，以一门为正，诸门为助，各修一门，彼此不互谤。谤法、轻法、慢法都不对。欲想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。互谤是佛法的衰相。虚云老和尚云居山方便开示，已未年六月初三日，韦陀菩萨圣诞。从灵下人，见人有习气者，隐而不忌，众人问者，亦不言之。人若则者，即隐其恶而扬其善，能止不犯，多住一日，多种一天佛种。如是在上者，扬在下之善，居下者，隐在上之恶，互相隐忍，不但道成，从林心而菩萨道行。又常言，要得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。成九住三宝之要素也。禅门宗匠来果老和尚，来果禅师语录卷一。佛门里有句话，要得佛法兴，还得僧赞僧。佛法要兴隆，还得出家人赞叹出家人。经上佛与佛的互相赞叹，就是要给我们做榜样的，也是要令众生起信仰心。僧赞僧，就是要众生信仰僧宝，因为僧宝是住持佛法、弘扬佛法的人。若是没有僧宝，佛宝和法宝就无法住世了。所以要佛宝和法宝兴隆，就必须僧赞僧。台湾净土宗导师道元长老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讲录第七天，所谓若要佛法兴，需要僧赞僧，彼此互相赞叹，法门上彼此互相赞叹，出家众也互相赞叹，这样佛法才能兴隆起来。天台宗硕德慧信法师佛七讲话第二日，1986年 十一月，台中灵山寺。佛门之中，虽有宗门教下之分，却无优劣之别，皆同出一源。若要佛法兴，除非僧战僧。如果人人都能有普门广开的心胸，容纳一己的度量，不仅能使佛教法运昌隆，再创大唐盛况，社会安定，地球村的建立亦指日可待。国际佛光总会会长星云法师，星云日记，1994年8月4日。我们都是源自释迦世尊的传承，我们都是弘扬世尊的正法，希望令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，不论各宗派，都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支持。所谓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僧。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，摘自香港佛教第618期。我们应该警惕自己，千万不要嫉妒别人，尤其在出家僧团里，僧众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。佛经中云，僧团和和为安乐。汉地大德也说，若要佛法兴，除非僧战僧。为了兴盛佛法，大家应该互相赞叹。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德所达吉堪布，摘自《弟子规令解》第15讲。德尊普贤净空老法师对当代不同宗派大德的赞叹。净空法师对不同宗派法门应持怎样态度的开示。六祖大师当年正道的时候，也就是开悟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向他的老师五祖忍大师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这在《坛经》上有记载。他说，何其自性本来具足，具足就是没有一样欠缺的，样样都具足。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大恒河沙世界，小微尘毛孔，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 所以禅家讲，若人是德心，大地无寸土。佛法是心法，让我们明心见性。禅家叫明心见性，净土宗叫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就是禅家的明心见性。两个宗派用的名词不相同，教下叫大开圆解。诸位要知道，不管他是怎么说，都是说的一桩事情，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。知道之后，才晓得佛家所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就真正理解，真正的认识了，不至于生起误会，甚至于无谓的毁谤。学禅的人毁谤修净土的，修净土的人毁谤学禅的，这都是造很重的罪业。禅宗乃至于密宗都是佛传下来的，你毁谤他就是毁谤三宝，这个就犯戒。菩萨戒里头自赞毁他，自己赞叹自己，诽谤别人，这是重戒。在梵网戒里面是轻戒，在瑜伽戒本里面是重戒，是列在第一条重戒，这个是绝对不许可的。就好像一个大学一样，大学里面有许许多多科系，我学我这个科系特别赞叹，不同科系的人我都毁谤他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不可以呀。所以要认清楚佛家的宗派法门，就像学校的科系院系不相同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任何一个科系都能够圆满成佛，只是他所修行的方法手段不相同，方向目标是不变的。这是大家要好好的记住，要认识清楚，不要一面学佛，一面在毁谤三宝。你所修的功德跟你造的罪业抵消掉，甚至于还抵不过。我们修的功德少，造的罪业太重，抵不过。抵不过，将来的果报都在三途，这非常可怕。往往自己造极重之罪，自己并不觉得，并不知道，知道你就不会造了。那么应该用什么态度对不同的宗派法门呢？要赞叹。你看看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菩萨，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不一样。善财童子去参访， 这一些善知识皆见，对于自己修学的法门非常谦虚，都赞叹别人，都是说我自己善根浅薄，能力薄弱，我只知道修学这一个法门，我比不上他们那一些大菩萨们，他们智慧、德能都超过我，这是自己谦虚，赞叹别人，尤其是在不同的道场参学。佛门有一句俗话说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，大家互相赞叹，佛法就兴旺了，彼此互相毁谤，这个不但是不能兴佛法，实在是灭佛法，让社会大众对佛法猜疑，对于佛法轻视，甚至于对佛法不敢接触。甲毁谤乙，乙毁谤甲，旁边的人在那里听到，我到底学哪一个好呢？这一想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，算了，我都不学了。这是破坏众生的法身慧命，造这个重业，往往自己不知道。敬业三福讲记。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写一封信给我，他刚刚出家，师父教给他要读哪一些经典，怎么样修行的方法。他写一封信来问我，因为没有出家之前一直听我的录音带，都老实念佛，问我怎么办。师父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，我写一封信告诉他一定要听师父的教导，你跟哪一个师父出家一定要听那个师父的教导，你才会有成就，师父对你一定要负责任，他要把你引入歧途，他背因果责任。所以你选择道场，选择师父要谨慎，你跟这个师父有缘，跟这个道场有缘，一定要以真诚心去学习，这样才有成就，不能三心二意。所以我劝他把我的那个东西可以当作参考，甚至于可以放下，听从老师的教导，这是我们帮助他成就，我们不破坏他的道场。绝对不可以说你师父那个不如法，我这个如法，那成什么话？那就是自赞毁他。菩萨戒里头这一条是重戒，梵网戒里面没有，瑜伽戒本里头这个列在第一条，自己赞叹自己，毁谤别人，是堕阿鼻地狱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的心愿 念念为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。我们对于道场要赞叹，对道场的法师要赞叹，对于道场的信徒要赞叹。华严经上显著的例子，你看五十三参，每一位善知识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没有一个自赞毁他的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？从这些地方学。要把心量拓开，要懂得赞叹别人，就是赞叹诸佛菩萨，就是赞叹佛法。现在尤其是年轻的法师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少了。我们在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，我们才懂得。很好，走到哪里，人家都欢迎。我在香港，《楞严经》讲完了，圣依法师请我到他那个道场里面去参观，给大家讲讲开示。他是个禅宗道场，我到那个地方给那些禅盒子讲什么开示呢？我不能说念佛好，那可不像话。所谓是凝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他在那里跟老法师参禅，已经参了20多年了。我们怎么可以动摇他的信心呢？所以，我们到那里去，简短的开示当中赞叹禅。我以前讲过《金刚经》，讲过《六祖坛经》《大珠和尚语录》《永嘉禅师正道歌》，禅宗的东西我讲的不少，口头禅还行，所以我极力赞叹禅宗，赞叹圣依法师，赞叹他们修行的大众，使他们对于道场，对于领导的法师更有信心。这是我们帮助他。如果说参禅很难成就，念佛好，那里不就是破坏人家道场，谁还敢接近你？所以我到那边去很受人欢迎，就是说我们赞叹别人。我在新加坡讲经，演培法师找我，也邀请我到他道场跟同学们结结缘，请我去讲演。演培法师是学唯识的，修弥勒净土。我到那里去讲开示，总不能讲弥陀净土。弥陀净土一字都不提，赞叹弥勒菩萨，赞叹弥勒净土。华严经上53参倒数第三位就是弥勒菩萨。善财参访弥勒菩萨，我在那里取点内容来跟大家介绍，赞叹演培法师，赞叹道场，赞叹大众， 这是礼貌，这是互相帮助，使他们的信徒感觉到外面的法师对我们的和尚，对我们的师父都如此的赞叹，这样的敬佩，使他们对于这个主持教学的和尚能够更加深信心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缘分，他来邀请就是缘分，他不邀请我到那里去，这不可以。他不邀请，没有缘分，他来邀请就是缘分。所以有缘，我们就要认真努力去帮助他，帮助这个道场，成就这个道场。《金刚经》要义，我们这个道场，日常法师也教一些同修依广论来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也有不少人依照这个方法学习。这两个学的人碰在一起，一个就说无量寿经好，一个就说广论好，你的不如我，我的不如你，这吵架吵起来了。于是乎来问我，我说两个都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你们打架打起来了，那怎么会好？两个人都学错了。佛这两个法门都是叫你修清净心的，不是叫你分别执着去搞个高下胜负，不是叫你搞这个，你搞这些就错了。你依无量寿经能得清净心，依广论也可以得清净心，能够得心地清净，哪一样不好，样样都好。普贤行愿品，别行书抄，一一零。像有一次净慧法师到新加坡讲经，这稀有的因缘，我把我讲经停下来，我听他的。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若要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。出家人不能互相赞叹，那是灭佛法，错误的。怎样兴佛法？要互相赞叹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053。问：吉林省成刚老方丈中年在道场讲楞严经，每天要讲4个小时，大众云集，听经于时就念佛，可是个别标榜专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居然骂那不是正法道场，劝人不要去那个道场，说那不是正修，并且说净空法师讲的，现在就要送一部无量寿经，再送别的经，都是搞杂修，不如法。就这一点，请老和尚慈悲开示。答：凡是依照 佛所说的经教修行，通通都是正法。譬如喜欢《楞严经》的，就专修《楞严经》；喜欢《般若经》的，就专修《般若经》，全是正法。他这造谣生事，说是净空法师说，我没有这个说法。成刚老法师，我跟他见过面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位好法师。学佛问答，2001年5月4日，净空法师讲经时，赞叹不同宗派的大德。广钦老和尚，前几天广钦法师往生了，他老人家在世，虽然活了95岁，他没有讲过经，也没有搞过名和利，没有做过佛教会的委员，老老实实的参禅。他晚年完全念佛了，不参禅了，自己念佛，叫人念佛。他最后走的这一招，表现给我们看，欲知实质，无病而终。今天的出家人，最后一招能比得上他的，我一个也没看到。《阿弥陀经》疏钞演义47，广钦老和尚往生了，他是真正往生。他老人家临走之前说了2句话，不来也不去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境界，就是三轮体空。这2句话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。《阿弥陀经》疏钞演义48，宣化上人，宣化法师，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里都有道场，福报大。福报从哪里来的？惜福，他真的节俭。真的惜福，自己生活确实节俭，别人做不到。他日中一时不倒单，房间里头没有床铺，持戒很严，这些地方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太上感应篇38，在美国有个渡轮宣化法师，这是个东北人，很节俭，到加拿大温哥华去弘法，一张卫生纸用了8次，用完之后折起来装在口袋里，再用的时候拿出来，用了8次，不能用了才丢掉。他也并不是说做样子给人看，他习惯就是如此，让人尊敬，让人感动。惜福。圣依法师 香港大屿山宝林寺的圣依法师，今年也有80岁了。他今年81岁了，这是我一生所见的禅宗真正修行人，心地清净，有智慧，有慈悲，不说别人过失。我没有听到圣依法师说哪个人的不是，没听说过。他真正做到像普贤菩萨所说的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大方广佛华严经955，禅宗，你能找个禅宗大德吗？我所晓得的大屿山的圣依法师是禅宗仅存的大德，我希望他身体能复原，禅宗找不到人。善财童子参学报告。我们看圣依法师的行持，实在讲跟早年的虚云老和尚没有两样。圣依法师是参禅的，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所有一切供养都拿到大陆去修庙，所以大陆的佛教叫他财神菩萨。对于大陆佛教的复兴，最有贡献的就是他老人家。他是潮州人，住在香港大屿山。这个人为佛法，没有私心。《金刚经》要义，寿野老和尚，我上次在香港非常感慨地跟大家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讲《楞严经》，1977年在这边住4个月，前面2个月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后面2个月在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，共讲了4个月。上个月纽约同学打电话来给我，寿野老和尚往生了。老法师90多岁，我对老人家非常敬重。我在纽约去看过他，一生写经，次写写华严经，在这个时代很少见。善财童子参学报告。孟参老和尚，上次孟参老和尚到此地跟我见面，过去我们彼此仰慕，没有见过面。这次见面之后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出家70多年，他今年80多岁了，出家70多年，他早晚课没有做过，经忏佛事都不会，他一生就是学经教，讲经说法教学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。 我听了之后很安慰，我也什么都不会，但我比他强一点。我还做过早晚课，还上过殿，不过我没有做过超度佛事，没有做过法会。早晚五堂功课我做过，他连这个都没有做过，一生仰靠佛菩萨，佛菩萨照顾他，他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。我们有很多地方相同，我们的理念相同，做法相同，所以见面时非常欢喜。学佛问答。南亭法师，南亭法师那么大年纪，我过去在大专佛学讲座讲经，他过来听，他是我们长辈，是个大德，我们见他一定要顶礼的，所以他很技巧。我上了讲台，他才进来。我讲经的时候，一下台，他就走了。他始终不让我去顶礼，所以这是对于后辈爱护备至。我们对他非常的尊敬。大乘无量寿经103，南亭法师、道元法师，老一辈的像南亭法师、道元法师，还有几位真正都是讲经的法师。普贤行愿品别行书钞32。道元法师在台湾早年，我初学的时候，老法师们讲经也常常有。他们虽然不是天天讲，一年会讲个一两次，时间短的一个星期，时间长的半个月、一个月，我们也常常去听。李老师那个时候只赞叹一个人，道元老和尚，他常常跟我们讲，你们留意道元老和尚讲经，懂得规矩，受过教训，科班出身。其他人讲经，虽然讲得很好，不合规矩。大方广佛华严经785，道元法师、忏云法师、慈州法师，在当时也是富声望的一位大法师。在台湾，道元老和尚是慈州的学生，现在忏云法师也是慈州的学生，这二位法师在台湾都是很受人尊敬的。无量寿经第三次宣讲18，林元老和尚，我在早年出家的时候遇到一位老法师，林元老和尚是台湾基隆十方大觉寺的主持，在台湾很稀有的一个道场， 十方道场。台湾道场很多，十方道场很少。就是说，这道场它不是子孙庙，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挂单，他都接种，所以那个时候道场很兴旺，人多，住众多，出家人多，尤其出家男众，里面大概有一半是退伍的军人，这很不好管理。灵源老和尚天天都有人到他那里告状，老和尚听听，点点头，是，你是，这打发走了。第二个来指责的时候，明明他有错误，你也是，老和尚包容，时候久了，诸位才对老和尚这种羞耻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079，慧性法师在20多年前，有一次我在南部跟慧性法师在一起。慧性是本省级的一个好法师，非常难得，我很尊重他。华严经行愿品吉祥云比丘章7，慧性法师演培法师学天台的，我还晓得一个好老师，这是台湾的慧性法师。我提这个法师，我重视他的德行，我跟他共过事，我非常佩服他，这是个好法师。今年他大概也有70多岁，他小我几岁，也70出头了，法相为士。过去我认识一个演培法师，他老人家过世了，现在找个宗大德相当不容易。我们是希望佛法，这个中国的佛法，10个宗派都能够复兴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238，演培法师，特别是演功的为士，今天在全世界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。这一个法门要失传了，非常的可惜。我就鼓励年轻人跟演功学，如何实践弥陀大愿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演培法师也是老朋友，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，一生功夫都用在经教上。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，太虚往生之后，他依止印顺法师，净土大经科注154，道安法师。以后我离开台中，在台北讲经，遇到道安法师，道安法师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，用中国佛教会名义办的，讲堂就是佛教会的大堂，可以容纳300-400人，找到我。 道安法师真难得，非常谦虚，没有嫉妒心，确确实实栽培下一代人，我们很感动。净土大经科注283，仁俊法师，日常法师，我自己所见的有两位法师，现在都在美国，一位是仁俊法师，一位是日常法师，这两位在国外都称之为怪人，没有交际，没有应酬，不接电话，办到要紧，哪有闲工夫搞这些应酬？我们看了非常尊重，这是眼前的榜样。阿弥陀经书抄演义28，日常法师，广化法师，今天下午日常法师来看我，告诉我在台中南普陀寺的佛学院现在有40多个学生，通通是男众，我听了非常欢喜。我告诉他，今天全世界弘法的人太少了，这两位法师广化跟日常领导这个佛学院，对于佛法所负的使命非常之重，负有很大的使命。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36，圣依法师，仁俊法师，如果学禅，我认识一个禅宗的真善知识，香港的圣依法师，我非常尊敬他，但是他国语说不好，他说的是潮州话，真的难，真的不容易。在美国，仁俊法师也是个真正善知识。怎样入佛法之门？海仁岛法师，当时香港还有个首楞严王海仁法师，90多岁，我去看他，见一次面，好像2年之后他就往生了。一生专攻楞严，专讲楞严，楞严经专家，我到那里去讲楞严经，这个老和尚一生只有6个徒弟，跟他学的这6个徒弟都很了不起。老和尚收徒弟的标准是要背楞严经，不但背经文，还得要背注解。他选的注解也奇怪，他选的偶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，连经连注都要背，不能背的他不收你，所以他的学生只有6个，门槛高，这是个好老师，真是名师高徒。净土大经解演义302，宾宗法师，宾宗法师的弥陀经注解，心经注解， 也是用这个规矩循规蹈矩写出来的，那是讲经的好榜样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讲。阿弥陀经疏钞演义87，正果法师，你们去研究法相唯识，唯识入门是白法明门论，正果法师著的佛教基本知识，将白法每一条名相的解释以及含义讲得很清楚。阿弥陀经疏钞演义174，正果法师，明阳法师，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，明阳法师的佛学概要都非常好。1995年早餐开示，忏云法师，我在早年学佛，辞去一切工作，跟忏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。忏云法师是个持戒的法师，戒律持得很清净。大方广佛华严经211，这一次台湾遇到的大地震，南投埔里一带许许多多的寺庙都被毁掉了，在地震当中毁掉。有人就问，这么多修行人为什么还遭这个难？其实很简单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换句话说，重视真修，不重视外表，外表装的那个样子不行。忏云法师也住在南投埔里地震区这一带，他的道场为什么没事？他是一个真正修行人，自自然然有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，真修行。太上感应篇175。绿行法师，我们台湾有位大德绿行老法师，大概见过他的人不多了。绿老的弟子在台湾佛教界里面有相当的成就，像广化法师、广元法师都是绿行老法师的弟子，他有12个徒弟，都相当不错，都很有成就。如何实践弥陀大愿？广化法师在我们佛门里面，在台湾现在戒律修得非常之好，对戒学有研究，也有著书。广化法师，这位法师跟我也是好朋友。无量寿经46，圣严法师，尤其是现装书，跟这个书不一样的。现装书是双页的，破损了之后，我自己来修复，看完之后，立刻归还。过去跟我往来的人，只有一个圣严法师，在台湾法鼓山的，这是我的同届， 他有信用，而且他跟我借去的，保持得相当完好。他有这个品德。太上感应篇215。圣严法师、慧性法师、印顺法师，关于禅的，请教圣严法师；关于法华天台宗，请教慧性。你要学太虚法师，太虚法师的学生是印顺法师，你向他学习。阿弥陀经书抄演义169。印海法师，印海法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法师，虽然我们很少见面，也很少往来，他的德学令我们尊敬。念佛的真实利益4。畅怀法师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住在谭老法师的，也就是在九龙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。我来的时候，老和尚已经往生了。图书馆负责的是畅怀法师，我们从那个时候认识，也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。畅怀是个很好的法师。学佛问答。谭禅法师，我们新加坡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，谭禅法师，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。他住在城隍庙，我有好几年没看到他了。这个人生活非常清苦，我对他非常尊敬。在城隍庙摆一个小摊子，卖香纸钱，他卖这个。你看看，那是人家到城隍庙烧香，总是2-3块钱。他做了很多年，大概积了不少钱。他的钱非常慷慨，都拿去做好事。我知道他盖庙，15年前，我在旧金山遇到他。我们认识是在旧金山认识的。旧金山有一个大觉莲社，是他出钱建的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在那边讲过几次经。大觉莲社一共是70万建造的，谭禅法师就拿了40万美金。福州听说有一个西禅寺，西禅寺是他建造的，他好像拿了好几百万美金。大乘无量寿经171。谭禅法师钱拿出去之后，只有一句话：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以后再不问了，不闻不问，心清净。听说以后中国福州有个西禅寺，西禅寺我听说他拿了400多万美金把这个道场恢复，也是不闻不问。 告诉大家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，心地清净。大乘无量寿经175。新加坡有一位坛禅法师，我很赞叹他，苦行僧。在这个时代，像这种出家人稀有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286。果清法师，台湾果清法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我教过他，他今天成就在我之上，我欢喜赞叹。他怎么会超过了？一门深入，30年专搞一样，我没做到，他做到了。2012净土大经科注224集。没有戒律是没有佛法。我遇到年轻的法师，我都劝他们去跟果清法师学，去扎根。如果没有根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你愈有成就，名气愈大，信徒愈多，供养愈多，恐怕阿鼻地狱就天天接近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必须要在戒律上扎下深根。2012净土大经科注218集。瑞金法师，我还见到一位瑞金法师在菲律宾，他到新加坡来访问的时候，我见过他。那时候他90多岁了，跟年轻人一样，我见到非常惊讶。90多岁了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精神饱满，动作非常敏捷灵活，这是修行人，这叫真正幸福，真正的福报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022，龙根法师，特别是华严字母传到中国来之后，现在能够唱的也不多见。在过去，有几位法师大德唱得很好，可是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，还有2位年岁太大，现在也不能唱了。在新加坡有位龙根法师，现在年岁也大了，不过龙根法师年轻所唱的录音带好像还保留下来，也许还能找到。大乘无量寿经指归12。建如法师，明成法师，大智法师。所以这个唱念的仪规非常重要，要认真的学习。建如法师在我们这儿住过一段时期，明成法师我们跟他很熟悉，在大智法师 你们也都知道的。他们最初学唱念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曲不离口，一天到晚唱，时时刻刻在揣摩，两个手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无论坐在哪里，他那个手都在那里动，手不动，他指头在动。所以人家能学得成功，全心全力专注在这个上面，这种学习的精神，这值得我们学习。1995年早餐开示。甘珠活佛，甘珠活佛在密宗上师里面是个有德行的人，我很尊敬他，很佩服他。他走了之后，在佛门里面确实是很大的损失。修华严奥旨，望尽还原观55。甘珠活佛也是当代一位大善知识，密宗的大德，我跟他非常好。1998年早餐开示。黄念祖老居士这样跟黄老居士结了个法缘，非常之欢喜。从前我一个人在海外讲这部经，大家听了是半信半疑。现在是黄老居士也提倡这部经，同修们有了信心。为什么？不是我一个人讲，还有人也在讲这个经。黄老居士见了我也很高兴。为什么？他过去一个人搞也是孤掌难鸣。他说，我写这个东西唯恐以后摆在自己篓被人家烧掉。他说，这怎么能印得出来？大陆上出版一本书非常不容易，现在碰到我，这个书可以印出来流通，非常的欢喜。所以我就有心要到祖国去跟他老人家见一面。去年6月中旬，我就到北京特地跟他老人家谈谈《无量寿经》净土宗的修学弘扬的这个问题，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我在大陆上不朝山，山没有什么朝头的，没什么看头，到哪里都一样，也不去看庙。庙我已经看得很多，我都不要看，什么都不要看了。我所要看的是真正有修有学的高人，我要看这个。这种人我们跟他见一面，谈几次话，一生受用不尽。古时候朝山是参访善知识，如果这个山上的庙再大，山再高，没有善知识，那就没有去的必要。这一点也希望同修们能够注意到，真正参访 大善知识。我跟他老人家见了面之后，我学佛37年，在我感触当中，我一生所见到的高人，这是第一个，他的成就超过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超过他。他不但教通达，他禅密造诣都非常之高，实在是国内第一善知识。我所晓得真正是第一善知识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世界非常的稀有。无量寿经一，徐醒民居士、江义子居士，像上一次我们请徐醒民老师跟我们讲儒学，我们又请江义子老师为我们讲论语，都是真善知识。大方广佛华严经765，南怀瑾居士，现在南怀瑾居士讲楞严经，他到那里听，我们这里讲阿弥陀经，喜欢阿弥陀经的到这里来，喜欢楞严经到那里去。阿弥陀经要解33，台湾净土宗诸善知识40年来极力提倡净土的，在台中有李炳南老居士，台北有李继华老居士，出家人当中有道元法师，有忏云法师，现在还有妙莲法师，也是提倡专修净土的。过去还有主云法师，这些人晚年全心全力提倡净土，所以台湾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多。无量寿经6。